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大家好，好好好，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辞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咁。 飛機之作、 啊、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聊。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 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阿饼，祝各位新年快乐，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好，继续我哋第二节啦。 系 咯，咁啊，啱讲好多 analyst 啦，咁啊，另一种 analyst 咧。即系而家香港里边 analyst 咧，大概有分开三种咗紧啦。 嗯， 一种咧就系 retail 嘅 analyst， 系 即系对住啲零售客户， 嗯， 师奶婶啊。咁嗰啲 analyst 咧，我哋归纳为叫做高级啲嘅就系叫做财金演员， 嗯， 财经演员 系啦 吓。低级啲嗰啲就叫做写手。 O.K. 即系帮啲财经演员，佢唔会写唔识字啊嘛，啲友， 嗯， 系嘛，即系我都唔识字噶，咁我哋要写报纸嘅，咁咪搵条僆仔帮佢写咯，讲出嚟阿迪，你帮我写出嚟啦，咁样咪写啦，咁嗰啲都叫做 analyst 嘅，咁嗰啲真系个即系冇乜意思嘅做人，吓、嗯，依、啊、写人哋个口讲嘅嘢，吓、嗯啊，跟住又要喺度谂啲字啊，咁、嗯、咧即系最后 part 个目标价，啲真系白白痴痴嘅， 系 啊，咁、啊、如果有人做呢啲，我劝佢真系千祈唔好再做啦。啊！出去洗碗好过 嗰啲小说嘅文章嚟嘅， 系啦，即系嗰啲完全系你唔会有好深度式嘅写法， 但系你需要好有高嘅中文嘅技巧咯。 啊，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你要起承转合，你要写到出嚟啦。 所以读中文系或者中国文化系嘅 系有着数嘅， 好好嘅 系有着数嘅，系啦，起码你唔会写错别字， 冇错 吓，因为而家里边而家啲报纸嗰啲主编咧改错别字个能力都。都是低的是、啊、真是低的、 嗯 啊、那为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曾经有份某大报刊呢某大报刊不讲得个名字 不讲了 费事啊费事 某大报刊 啊阿杰斯都在那个报刊上拿一些东西那就做了我一个专访、 嗯、 那不知道发奋什么的题目是发奋什么奋是奋斗的奋是不是、 嗯 一个大字下边咁样奋斗啊，好易写啫。佢又写咗奋气个奋啊！唉， 我都觉得 题目嚟噶。唉，我话你真系核突到咧。哎呀，唔记得咗啊，写错字。 唔好意思啊，罗生。 咁啊，呢种系另一种嘅 retail 嘅 analyst 啦。咁啊，另一种咧就系 institutional 嘅 analyst 啦。 嗯， 系专打啲基金嘅。 嗯， 咁嗰啲 research 咧，即系唔系话好有深度，不过得个长字。 嗯， 吓啱讲嘅 retail 咧，譬如你写500字俾报纸，咪写500字咯。吓咁嗰啲就写30版咯，40个 page 咯。 嗰啲就好需要好最好读英文系嘅学生就 系啦，嗰啲读英文系嘅学生就最好啦。咁、嗯、都系好平铺直述嘅啫。吓啊，间公司咧就做交公仔嘅，咁佢需要咧就系塑胶原材料，咁、嗯、佢要200个员工，点点点点点，咁啊写完出嚟咧，就最后就俾个 target price 咁样。我唔知点解呢几条好鬼憎目标价呢样，只要黐孖筋啊！你谂下。 各位听众，我同阿的你每日起身，擘大只眼起身，你嗰日有冇目标噶？你嗰日做人有冇目标噶？ 冇噶。 咁冇目标都过咗几廿年啦，你而家同我讲个股票有个目标价。 系好灰嘅件事， 你唔好黐线啦，真系到到咁咪点啊？ 咪咯， 到唔到咪使唔使死啊？ 嗯， 系嘛？人人一出生第一日都冇目标噶啦，你而家讲股票目标价嘥鬼气。 系啦， 咁啊呢啲就系即系 institutional 啦，嗰啲就系做 wall show 用嘅。 嗯， 啊，即系我近排我同阿 Dick 睇中嘅股票、叫 Vaccine， 哇，好掂。 系啦， 而家个 PE 咧两倍。市盈率两倍好低啊，咁啊阿巴菲特咧，我而家整份 research report 你睇、我觉得呢只嘢偏低，你快啲买啦。嗰、份嘢就系佢哋写噶啦， 系啦， 系啦，吓咁而家你话大行咪专系写啲唔系，大行其实都写咗好多 retail 嘅嘢嘅， 系啊系， 好多好多嘅，尤其是我记得应该系三年前啦 ，Morgan Stanley 咧就整咗一只咧就短嘅 research 嘅，咁、嗰个 research 咧佢又要标奇立异。佢除咗目標價之外咧，佢又整多一樣嘢，就係、叫咩？短期之內有八成機會個股價會下跌。 哦，係啊，聽過。 或者三個月之內，佢有七成機會個股價會上升。 嗯。 咁你聽完之後，你都唔知佢想點嘅。 係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啊嘛，冇時間係冇意思噶嘛，冇個時間冇個時間值 係 嘛，佢加多個時間值落去。 係啦，總之三個月之內咧，佢有八成機會佢會跌，就有兩成機會佢會升。 嗯。 唔知幾多成機會佢唔喐啊？總之就係咁樣。咁佢玩咗呢啲咁嘅短 research， 咁啊亦都喺市場裏邊受到廣泛嘅注目啦。 嗯。 啊，好多牛头角师奶都睇住嚟做嘢啦， 哇、三个月升哦、 啊，系啦，咁第三类嘅 analyst 咧就喺个投行里边 analyst 嚟嘅，咁嗰啲就系做生意嘅，即系话譬如 Vaccine 先准备上市， 系啦， 咁、我系一间某大证券行嘅投行，知道你哋要上市咧，咁、我就整份嘢出嚟漏你哋啦，漏你哋咩咧？即都系讲你哋间公司好嘢咯，啊！我系真系一路睇住你间公司大嘅，哇！你哋真系掂噶，你哋应该咧抽水抽十个八个亿嘅冇问题嘅。点解我觉得咁样咧？因为咧你哋个行业咧就咁，你哋间公司咧又点，你哋班管理层咧阿冯总、的总咧又真系咧个个都系特异功能嘅， 读哲学系嘅同学会好啲。 系啦，嗰啲又系啱嘅，因为系你真系吹啲读哲学或者系读宗教都得， 系啦，心理啊嗰啲啱晒啦， 系啦，咁啊嗱，其实今日咧即系嗱，我哋节目冇乜题目嘅，即系迟啲我会标一翻啲题目嘅 list 出嚟噶啦，咁啊有好多即系大家一定未听过，即系譬如系投行里边我哋面对一啲嘅所谓即系中国嘅十号文啦，我哋成日都讲十号文，咁、十号文系咩嚟嘅咧？咁呢啲迟啲我哋揾啲节目去讲下啦，咁啱讲过即系， 补充多你少少啊，其实仲有另外一类嘅 analyst 噶， 系。 就係咩咧？喺零售嘅層面上，咁咧就好重係咩咧？主要咧都係抄襲翻一啲咧 retail 嗰啲嘅，咁但係咧識與唔識之間嘅 ，OK， 甚至佢連嗰只 product 咧都未必識曬嘅。 咁呢個係工作態度嘅問題嚟嘅啫。 你喺 即係唔係 category 嚟嘅？ 你喺每一間鋪頭都會見到有僅有幾個喺嗰度嘅。 嗱呢啲工作態度咧亦都 OK 嘅、打份工啫。 但佢乜嘢都識嘅，例如基金啦、 債券啦、 乜 Q 嘢都識嘅。 呢而家呢个世界系咁上下嘅运作模式噶啦，即系唔好要你唔好讲到照咁理想化啦，冇得远噶啦。咁喺投行 analyst 咧就即系啱讲嘅嘢啦，即系比较哲学少少啦，一个marketing 式嘅哲学方法啦，或者哲学形式嘅 marketing 啦，调翻转吓。咁啊做咩咧？因为其实今日其实都想花啲时间讲咧，就系啱我喺 Facebook 睇一个主场新闻。 嗯 ，Facebook 有个 group 叫主场新闻，大家好值得去睇嘅。 嗯， 好值得去睇咧，就唔单止个内容，而系嗰个模式。 嗯， 主场新闻呢个 background 咧，应该系好搭马嘅。 嗯。 冇估錯咧，應該係唐營嘅，主場新聞。咁啊，裏邊咧就吸收，即係收集咗好多，其實好多中產或者中產智慧喺裏邊嘅。 係 嚇，佢裏邊佢應該就冇啲特約嘅寫手嘅。 嗯， 但係每人即係好多即係中產類嘅人啊，或者係有啲專業人士啊，咁啊供俾稿佢咧，其實好好。近排又睇一篇啦。佢寫到第二篇㗎喇，但我就係睇 Place 2 嗰樣嘢，就係講嗰個八萬年薪投行淨係寫 PowerPoint。咁佢講嘅意思係咩呢？佢話即係其實投行裏面呢 用咗好多钱，一年用咗二三千万一年咧，就养咗一班僆仔。咁我班僆仔咧就真系乜都唔系好识做嘅，净系识做 PowerPoint。 电脑美术系。 系啦，呢啲做 art 读 art 嗰啲朋友咧，就绝对啱。因为如果你叫我做嘅 PowerPoint 咧，你叫我去死嘅。你知道我去 seminar 我系冇 PowerPoint， 成日都问我阿耀千你几时顶个掉个 PowerPoint 嚟？我冇 PowerPoint。喂，点解唔整啊？我真系好辛苦整个 PowerPoint， 又要整个公仔。吓、啊，去到个市跌嘅时候，你又要 copy and paste 大闸蟹幅图出嚟。我边度搵只大闸蟹幅图啫？ 所以唔好怪耀尊啊！有阵时咧，我都帮佢整过一两个嘅，因为我小弟咧都系唔识整 PowerPoint 嘅。 系咯， 所以好简陋 啦。啲图啲表又要整得靓，我表你咩大佬？屌你估我毕加索咩？真系低能嘅。咁嗰啲佢嘅意思就系话咧，有班僆仔揼 PowerPoint 揼得好靓。咁、主要嗰个过程叫 pitching 嘅。就 pitch 间公司啊，你上市咧就揾我啦。 系 啊，我会帮你上到最尽、我会帮你抽到最足噶啦。嗰间行咧就同你讲你值十亿，我就会帮你搞到你变二十亿。 系啦， 得噶啦，你俾我啦。最主要就系呢个过程，所以个 PowerPoint 咧好精美嘅，好靓嘅。哇，图文并茂，有晒相，有晒公仔设计，好晒。直头个 elaboration 嘅方法咧。是好过好多嘅坊间嘅杂志嘅。好靓，我见嗰啲靓到系不得了，成出戏咁样嘅荷里活大制作我都见过。咁但系点解佢话即系其实呢个系英国带过嚟一个嘅做法，或者美国欧美带过嚟一个做法，就系话始终喺投行嗰个竞争好大。点解我要搵阿的你俾我要俾个生意阿的你做呢？系咪我唔俾阿冯总做咁、因为你哋两个帮我做咗一个 presentation， 各自做咗个 presentation。我睇过之后，我发觉阿的你嗰个做得最好，你个 presentation 最好，你谂紧嘅嘢我 buy， 所以我俾你做。咁但系而家点解嗰篇嘢讲到咁无聊嘅一个工作呢？就因为你而家你 pitch 紧嘅公司全部都系大陆公司。 系 我 pitch 我唔 pitch 噶啦，而家以前我成日做呢样嘢嘅，我而家我唔会做噶啦。我间公司叫我做，我一定反台嘅，因为实在。白痴过白痴，无聊过无聊。你谂下，即系譬如我上到去拎住个 PowerPoint， 整到美轮美奂啦，哇屌雕刻咁滞啦。上到去见啲咩人呢？ 同阿集中讲话中南海笪地上市咁计啦，假设 系啦。咁你有个大陆个公司个老板啦，个老细啦，煲住口烟同你讲啦，都唔系同你讲，煲住口烟，瞌着眼，瞌着咁样同你讲啦，咁跟住佢哋筹备上市咧，佢哋总会喺公司里边咧，唔知点解咧，一定有僆仔嘅，就执几件僆仔出嚟咧，就专门系研究点样自己间公司上市。咁嗰啲僆仔咧，即系我话俾你听，见一镬打一镬，有枪我射，冇料啊扮四条。吓、冇料又扮四条，佢讲问埋啲嘢咧就白白痴痴低低能能。其实心里边大家知道佢系想收钱嘅啫，佢系想下边台底收钱嘅。喂，你开宗明义同我讲咯，系嘛？喂嗱，我同我老细讲，搵阿的总呢间公司你做啦。嗱、跟住我后边咧就想收翻啲吓茶钱咁样咯。 系咯， 喂，你咪讲咯。 唔系我搵阿牛同你讲 嘅。咪咯，喺大陆贪腐嘅嘢 OK 啦，你唔讲嘅咩？大家估下估下吓。估下估下有乜意思啫？ 嘥时间， 跟住佢哋又会睇你嘅 presentation， 佢系最聚精回神去睇噶啦，系因为佢哋打份工嘅啫嘛，喺度问啦，问埋啲嘢咧，啲市盈率嗰啲点样可以提高啲啊？嗰啲派息，你哋香港咧，你啲上市公司系咪一定要派息嘅？如果唔派息嘅话咧，会点噶？如果又点样嘅话咧，又咁样噶？我哋呢一行咧，譬如我哋做地产嘅，我哋需唔需要揾一啲嘅地产公司同我哋做咗 partner 先至上咧？咁呢啲是完全白痴，抌得你去好认真咁样答佢。 但系调翻转，其实系咪佢哋真系唔识咧？ 佢真系唔识嘅。 咁好难怪佢哋。 佢哋对于佢嚟讲，即系佢嗰个老细间公司嘅老细，点解揾咗几条僆仔出嚟咧？就系、是、咧，即系十之八九都系咧。佢系有时喺公司行过 office 行过嘅时候咧，见到呢啲咁嘅僆仔咧炒股票。吓啊！你对股票有认识、哦？我哋公司迟啲都上市。哎呀，的麻烦你入嚟，我哋整个上市小组。 系啦、 啊，你负责咁样，咁你又炒下股票嘅，点会识捻嘅？就咁讲。咁你又面对一个上市过程喎、你面对我哋 present 一个上市过程，咁佢又靠佢嗰个想象力咧、去諗 发生咩事，又要表现自己，个老细喺度噶嘛，要表现自己，问啲问题出嚟。 哇，佢算好啦，如果咁样讲，究竟派息有咩后果？唔派息有咩后果？佢谂到呢样嘢算好啦。 系啊，咁都算好嘅。我实在举唔到例子，我见，因为我系曾经做过好多 presentation 咧，系个老细真系瞓咗觉噶。 嗯， 系瞓到咕咕声 嘅。嗱，呢度岔开少少讲，其实呢你头先所讲呢，喺欧美带落嚟呢啲所谓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呢，中间衍生到去呢，有好多嘅所谓而家呢五六年啦，盛行啦，而家特别系盛行㗎啦，就是、一啲所谓中间金融嘅一啲公关公司，系咩呢，就 系 专系去首先邀请好似耀尊呢啲啦，即、就、系、是、一啲证券行啦，或者大行嘅人士啦，然之后拉一啲嚟緊准备上市公司嘅人士啦， OK， 中间系咩，佢哋真系负责去收集一啲资料同埋 PowerPoint 嘅，然之后安排你两个坐喺张台度会面咁样嘅。 系啦，会嘅会嘅，以前即系鬼佬行就最兴嘅，咁、你两个片啦，你两个片，总之片赢嗰个俾边个做， 系啦， 呢啲系竞争嚟嘅，呢啲系竞争。咁大陆大家其实知道嘅，好明白，即系点解你要俾佢做呢，即系点解你会俾高盛同中金做呢，喂，中金揾得我，一定要俾佢做，即系中金边个噶，系咪啊？ 系咯， 咪唔通中金俾 present 俾我，中金嗰个 presentation 得个一句嘢啊？就係、是、叫你一定要俾我做，我都要俾你做㗎啦。 同埋第二樣嘢點解要俾公文 set 做嘅原因係因為，喂大佬，公文 set 真係上唔到咩？ 唔係囉。 就你保戰嘅話點會上唔到嘅，係咪先？ 你嗰啲 PowerPoint 整到立體都冇用㗎。整到立體都冇用。咁但係工作上要做。咁所以就啱嗰個主場新聞嗰篇嘢講呢，就係話呢，即係其中一個意思就係話呢份工真係好無聊啦，但係人工好高，一條僆仔識做 PowerPoint 嘅呢，年薪都過百萬，即係佢咁嘅意思。咁嗱，成個過程其實就係好多咁，我簡略咁講啦。咁你做完個 pitching 之後呢，間公司冧你啦，冧你間公司啦，決定俾你搞啦間公司個上市，咁就會簽個 mandate 嘅，簽個 mandate 嘅意思就係我綁住你啦，你未來嗰譬如一年裏面你要上呢，就淨係可以搵我做，你唔可以揾其他，咁如果你揾其他得唔得呢，都得嘅，咁我又冇咁 power 去告你，係咪咁但係簽咗 mandate 之後呢，就成個上市過程就啟動㗎啦，咁去到最後呢，咁亦都係嗰篇嘅文呢寫得比較多嘅，就係、是、一個叫 ECM 嘅部門嘅，就叫做 Equity Capital Market， 咁單從個名呢真係唔知噏乜春嘅， Equity Capital Market， 三個英文楞埋一個意思出嚟嘅，咁ECM 做啲咩呢，其實 ECM 嘅做嘅嘢呢，就係話你真係上市啦 ,Vega 先上市啦，有十億股，咁我要賣㗎。我要公开发售嗰度唔计啦，10% 公开发售，有九成係批股出去㗎嘛。咁我哋靠过你 ECM 呢，就係、是、批出去啦。 Okay. 就批俾佢啦，就批出去。譬如我打俾索罗斯，喂，我有间 Vega 先上市，你认返10亿、8亿股啦咁样。我打俾巴菲特，喂，索罗斯认咗10亿股喇喎，巴菲特你要几多啊，你要20亿，我预你20亿好冇。咁呢啲 ECM 嘅工作，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嘅 presentation 嚟嘅。啱讲个 pitching 嘅 presentation 呢，就有坤嚟入答。ECM 嘅 presentation 呢，就系、是 坤外边啲人， 坤啲基金入搭，嗰阵时又有价喺度噶啦，有个 valuation 喺度噶啦，咁呢个嘅佢其实我睇呢篇报道，佢冇写到一样，或者未写到一样嘢咧。其实 ECM 点解会有呢个咁嘅东西出嚟咧？应该因为本身投行可以做埋嘅， 系啊， 投行系一条龙做埋。点解会拆咗个 ECM 独立一嚿 ECM 出嚟做咧？其实得一个原因嘅啫。你问做过呢行嘅人，大家都会答到你，就系分饼仔嘅啫。就是分佣嘅啫。 O、okay、K， 因为投行，因为始终佢系有好多 regulation 喺度。即系譬如我困咗巴菲特入嚟买 Vega 先。咁我都会同巴菲特讲，嗱，我哋收 Vega 先咧，就譬如3% 佣，三个佣。譬如你系抽10亿嘅话，集10亿，即系3000万啦。嗱，我弹翻0.5佣俾你啊，弹翻0.5% 俾你啊。咁呢、个佣点弹俾你呢，投行唔方便弹㗎嘛。投行唔方便。因为投行系而家以香港嚟讲呢，佢系攞緊个六号牌嘅。有投行牌㗎嘛。咁佢唔方便做一样嘢。咁所以佢就拆咗个一个叫 ECM 出嚟。个 ECM 就攞一号牌嘅。 Okay。 就股票买卖牌嘅。咁、 哦、 个一号牌呢，咁我就可以我用个 ECM 个名呢，就同巴菲特讲囉。威克先上市，我弹返点五佣俾你，你要几多弹俾你。咁我就可以弹俾你啦。我就可以 一啖俾你。所以 ECM 嘅功能咧，其實咧，淨係分餅仔，就分嗰嚿蛹。 嗯， 你唔好以為易分就難度好高嘅，因為 SFC 都會睇住。 嗯， 你唔可以分得過分。 嗯， 你成個雕，譬如你3% 蛹，你分咗你係基金你買嘅。 嗯， 我俾翻2.5% 你，咁唔得，剩翻嗰點唔合理嘅，呢樣嘢唔合理，咁我點分出去呢？咁、我又要睇住 SFC 證監睇住我、我又要睇住你買唔買嗰啲股票，我又要下面台底碌嘢俾你，咁成個結構呢係好複雜㗎。ECM 就係做緊呢樣嘢，所以有啲 ECM 呢就有啲 ECM 呢唔臭米氣嘅，即係話喂，我哋有個客要你嗰隻股喎、喂你佢要幾多傭你彈返出嚟，哎呀唔得㗎，咁樣呢會俾人差人拉㗎，咁啲黐孖筋就係因為唔想俾人差人拉先至搵你咩嘅啫，即係你又你驚差人拉嘅，你唔係咪鬼做啦，咁所以我哋 ECM 嘅功能呢就係分嗰個傭個餅仔， 但而家啲僆仔唔係好識啦話。 而家呢啲係上面嗰啲傾向。 係囉，上面 嘅。就揚開晒坐晒監啦。咁即因為嗱你唔好以為嗰個餅仔易分，個餅仔好難分㗎。 嗯。 一間大陸公司要上市，民營企業唔好講國企啦，民營企業要上市。你諗下上市公司個老闆佢唔會收啦，即係佢唔會收嗰個傭啦、因為即係本身佢抽水㗎啦嘛，係咪佢啲情婦呢， 嗯。 真係㗎喎。佢有啲身边嗰啲同事 亲戚咧， 吓系啦，同事个秘书啊， 系啦， 好鬼靓嗰啲秘书啊，就会无端端走嚟香港同你倾偈嘅， 嗯， 即系上去到中间嘅时候，哎呀，其实咧阿的啊，阿 冯总， 阿冯总揾你做上市咧，其实我都帮咗好多口噶、本来咧佢系谂住揾阿牛做嘅，不过咧我又见你几好倾，咁、所以咧我又落咗好多嘴头，咁你就知噶啦， 系啦， 啊得啦，上咗之后整翻30个俾你咯，咁呢30个你要揾有数出噶嘛， 系 你都喺嗰度涌度拆出嚟噶嘛，咁跟住之后咧，佢翻到大陆之后咧。跟住个老细个姨妈姑姐会落嚟㗎喇喎。阿的啊，唉其实呢嗰、个衰仔上市呢真唔諗住上㗎。又系我嗰日同佢拜年之后呢我系咁叫佢上、就搵你做。啊得啦你有20个啦。你諗下计下计下条数每人同佢俾20个佢。你收收埋埋都唔够贴啊。真系唔够贴㗎真系有时候唔够贴㗎。 喂我听过嗱炒一少少又讲。我听过一单系咩呢一方面呢边手帮緊佢上緊市啦。另外一方面个老细就已经喺内地签晒 agreement， 就係拆緊佢嘅股出緊去。 啊呢啲又係多到不得了。 多到不得了。 呢又多到不得了。所以呢你唔好以为一本招股书呢只係一沓纸咁简单。你寫咗个招股书，其实招股书系好鬼无聊嘅嘢嚟 嘅， 因为一个法律文件嚟嘅招股书吓、里边嘅嘢即系一个 template 嚟嘅啫。但系你完成咗一个招股书嗰个 template 咧、一个 final 嘅 template 咧，中间嘅过程咧系非常之辛苦，因为你股权你系乱晒，嗰啲老细系乱 Q 咁同人签嘢，乱 Q 咁应承人嘢，嗰啲乜鬼嘢 share option 咧，嗰啲 employee share option， 佢俾啲。外父外母都有你个 share option 你俾外父做乜鬼嘢啫跟住我即係当然你唔会 black and white 啦即係应承咗过年拜年哎呀阿女婿你上市啊喂我要啲股啊股俾唔到你即係冇晒大佬啊俾 Q 晒人㗎啦整啲 share option 俾你啦香港投行嗰啲友坏呢整啲 share option 呢赚得仲多啊 其 实话俾你 share option 输到你扑街。 两年之后。 跟住外父就会同你讲啊阿的啊我啲 share option 呢我点俾你啫嗰啲叫做员工激励计划你又唔系员工。 係啦。 我点俾你啫跟住又女啦。跟住女啦啊咁啊冇㗎唔得㗎。喂唔得喎阿女婿应承咗我喎咁你又要俾钱佢啦。咁你又俾啦。咁你諗下呢个係30万嗰、那个係50万嗰、那个係一球。你譬如你集10亿收3000万佣嘅话你唔系几多搣㗎咋。 係啊。 你唔系几多咩？呢啲系讲紧佢哋个 parties， 仲有香港投行嘅 parties 咧，仲有会计咧，仲有律师嗰啲 referral 咧， 哇， 一大抽噶，嗰、个 Lisa 即系 你做完一次上市，你就知道，你突然之间多咗好多朋友噶、个个都系你朋友嚟噶， 所以系好麻烦嘅， 所以好麻烦嘅、所以就 ECM 咧，即系佢冇讲到，其实 ECM 咧底个面嗰阵咧就系、做 wall show， 叫啲人买。底嗰陣呢 就是分餅仔嘅啫。 嗯。 咁、啊、所以點解咁好揾就係咁解啦。 嗯。 點解咁好揾就咁解啦？因為我求求其其幫你上咗隻十億。 嗯。 我袋3000個。 嗯。 我分埋出去都有成1000個落袋嘅。 嗯。 吓、啊、一年即係做10隻已經1億㗎啦。 嗯。但係呢其實你頭先提到嗰篇文啦、因為真係我。 嗱我冇逐隻字睇呀。 我知。 啊、我以篇概全嘅。 聽你頭先所講啦。說實話係點講呢，佢即係而家喺投行做嘅一啲比較唔係好高層嗰啲啦，即係低層少少嗰啲啦，係好鬼辛苦喎，調翻轉。 極度辛苦㗎。 即係老實講，又係嗰句喎。 喂，我都未講啊，你做完個 presentation， 即係好荒謬嚟咁樣，自己噏咗兩個鐘嗰個 presentation 啦，即係真係自己噏㗎啫喎。吓、啊，已好无聊嘅、哦，侧边嗰啲僆仔听咧就拗晒头，那个老细系瞓咗觉，吓、 嗯， 噏、啊、完之后咧，你就去食饭咧，你就去怼咧， 嗰啲啊， 系嘛， 嗰啲辛苦到爆， 你就去怼咧，啲嗰啲咁嘅冚家拎会同你讲，哇，你嗰啲电脑整得咁靓、嗯，你实饮得噶啦，咁样。咁你又要飲咯？ 跟住下面啲靚仔，係啊，你 係啊，哇！你學咗好多嘢啊！哎呀，我炒咁耐股票， 我一敬你一杯。 呀，我炒咁耐 A 股，我都唔知道原來上市咁多得意嘢㗎。哎，你又整杯咁嗰啲嘢咧？你諗下喎，同埋你一個 trip 而家我哋就係 trip 來 trip 去嘅啫、 嗯， 即係你上咗上海，翻嚟香港，跟住再上杭州，跟住翻嚟香港，再去北京。咁但係而家唔係嘅，佢慳機票，你一次過走曬嘅。 嗯， 你一上咗去之後，你周兜嘅喺中國兜個圈。圈之后翻嚟香港，咁你拿住成堆 presentation， 话翻屋企又翻唔到，吓、啊、你啱啱朝头早先讲完嗰间公司，做地产，晏昼你又要 present 间公司，系做交拖鞋，夜晚你又要整间公司系搞股票，你讲都讲到乱晒嘅， 嗰种感觉就好似 想死啊！ 嗰种感觉就好似阿牛一啲北方嘅女仔，由北方慢慢杀落嚟。澳门再去泰国兜翻转翻翻， 跟住你翻到香港啦，即系嗰类 analyst 你翻到香港啦，个老细问你啦，喂个 pitching 得唔得啊？做唔做到啊？麻麻地， 最惨系真系唔知啊， 麻麻地，唉，跟住个老细会少你啦，搞错啊！喂，顶你嗰个 presentation， 我请咗十几人帮你做，整到咁鬼靓，又金色又银色又 Hello Kitty 又成，你搞唔掂，因为搞唔掂唔关事，唔系个 presentation 嘅事，啱咁讲，搞唔掂，因为关系嘅问题、 嗯， 中国一定系讲关系，吓、 嗯， 唔会讲你嗰个 skill 嘅。 其实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咧，连啲人咧本身即系去 present 嗰啲人咧，都唔知道其实自己单嘢系得与唔得嘅， 唔知噶， 本身系得嘅，但系。即一定系得噶啦，但系调翻转系嗰个人咧，翻到落嚟同个老细 report 嘅时候，唔知道，因为个文化沟通唔到嘅关系。 我有绝对会有嘅，绝对会有。咁你话唔得又俾人闹、嗯，即系讲真，100间都冇1间得，系咪先？噶咁啊，一路俾人闹到尾，跟住闹到下次出 trip 为止。 嗯、 即系你虽然你系所谓百万年薪，咁但系你个生活就一啲都唔好过嘅。 嗯 啊，又好辛苦嘅，你仲要受啲妹妹仔氣咧，啲 PR 公司咧、 嗯。 如果嗰間公司即係譬如 Wagger 先咁樣，喺上市之前已經為啲妹妹仔 PR 公司入咗局嘅，咁、 嗯、 啲妹妹仔又可以話、哦 嗯， 又可以串過你、哦 嗯。 哎呀，你嗰啲 presentation 啊，嗰隻色嗰隻通咧唔靚啊。 係啊， 人哋間公司用藍色咧，嗰啲藍色。好 sharp 嘅， 人哋个老细啊，上次落嚟打条蓝色呔啊，你应该用蓝色啦。 系啦，你都知道佢中意蓝色啦。你啲蓝色唔系唔得，唔靓咯，一样会系咁样。喂，你嗰啲 pie chart 啊，唔够圆啊， 弹得唔好睇啊，我真系呕。 你两个 pie chart 摆埋同一个 page 啊，嗰、那个。圆形梗系要够大啦、嗯，你一睇下老细都会知两个圆大圆形噶啦，好、嗯、多你受呢啲气噶。 讲多少少啊，关于而家喺大行做嘅 analyst 啊，其实咧我有啲发觉系嘅，就系话咩咧，就系、是、我见到我两三位朋友咧喺几间大行度做啦，佢哋唔系好识得去分析翻嗰个 market 嘅嘢噶。 系啊，唔识噶。 因为点解咧？呢度可以讲嘅就系、是，其实佢哋本身咧，大致上每一个礼拜啦，一个礼拜、一个月同埋一个 quarter 啦，都会收到一份内部全月嘅类似 end，、 啊、 即系成份嘢。 嗰、那个叫 house bill 嘅嘢。 个 house bill 收到晒翻嚟嘅。咁咧，说实话嘅系咩咧？就系、是、咧，其实佢哋咧都 有啲都幾迫於無奈嘅，就話咩？你冇你出嘅時候，或者你寫最終都會俾人改啦，但你都一定要跟住自己個 house view 嘅。 要噶，你係做僆仔，你冇辦法。 佢話我一定要跟嘅，就算我唔明佢寫乜，我都要跟。第二樣嘢我唔同意都好，都要跟。如果唔係， 你冇辦法。如果個阿頭個 house view 話個市要升， 係啦， 你寫匯豐，你話會急跌嘅，你死梗。 係啊，即係佢話， 除非你可以拗到佢個 house view 會改，你冇可能嘅。 冇可能嘅，因為上面嗰個已經係。 冇办法噶啦， 有名有气噶啦嘛。 呢啲唔系为理想，系为金钱嘅啫。 系啊， 吓你呢啲你冇得讲噶啦，你冇得搞嘅。 同埋即系呢度讲多少少啊，如果系即系仲有好多嘢，其实想问姚尊，留翻睇下下一次再问啦。但系同埋第二样嘢嘅系话咩咧？就系话即系佢哋有时咧系揸住份 house view 都好咧，睇落去咧，喂佢哋系唔识个 market 嘅，系好变态。 亦都嗱。点解咧？即系呢样嘢，亦都系成个行业嘅一个呢十年里边出嚟嘅问题。啱讲过 ，analyst career path 系好短，因为唔系个 career 本身嘅问题嘅，有时候，而系个 analyst 本身个心态嘅问题。而家啲僆仔唔闹得，系嘛？以前我哋十几年入行嘅时候，俾啲大佬啊闹到猪头咁，即系翻工放闹到放工，七点钟翻工，朝头早十一点钟收工，夜晚。嗰十几个钟就俾人闹嘅啫，吓、但系而家唔闹得噶嘛，一闹我就走、啊，哇走我又好难请人、啊， 系咯， 系嘛，你又要识写字又要成、啊，我又好难请人，吓咁啊呢啲冇办法啦，咁所以咪又要氹咯、我又唔敢闹你，但系你又写到咧天花龙凤，我真系，即系有啲香港嘅大学生咧，就有某一间嘅大学咧，唔系大学，啊系大学嚟嘅，以前唔系大学，而家大学，吓。我是绝对不会请的。我告诉你绝对地不会请。第一他们语言能力水平极低。同第二他们的投机心态极重。他们基本上是适合炒股票不适合坐在这里做事的。那些我是不会请。但是现在充斥着这些人。所以大佬都不敢闹的。一闹你又走我又要请人我咪斩反。那咪算咯。是吗既然刚才讲个市都是个市场都是听啲好简单直接冇公司注资咋嘛。那我又要闹你咩呢你写得出冇公司将会注资个价又升咗上去我咪当你神咁拜咯。 下次问多要即系要专关于多少少 研究。下次我会题目噶啦，我唔会咁无人驾驶。 但下次一定要问多你少少关于研究部嘅，因为其实我心里头疑问嘅就系咩咧？即系其实去到近呢十年多咧，你会好发觉好多大行拆咗一个叫中国研究部出到嚟噶嘛？ 哦，呢、這个系啊，吓好啊，下次啊，要有排讲呢个。 呢个就真系可以一集讲晒，咁啊留翻下次啊。今日唔该晒姚尊啦。 好， 拜拜。 拜拜。